阳光散落下的声音，一曲动人的灵魂，你听，你听，新世界在为爱正面，努力不会辜负真情，是谁陪在身旁鼓励我前行？最迷茫的时候，指引我的方向，就像是